身边是我最大的安慰，老婆你永远是最美，为了你我不怕今年等一回，你的温柔如水百般娇媚，感谢上天让我抱得美人归。追。